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晚上11:00，杭州，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。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，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。 属于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， 王力宏的唯一吧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我不配，作词方文山，读歌人吴周彤。这街上太拥挤，太多人有秘密，玻璃上有雾气，在被隐藏起过去。你脸上的情绪，在还原那场雨。这巷弄太过弯曲，走不回故事里。这日子不再绿，又斑驳了几句。剩下搬空回忆的我，在大房子里。电影院的座椅隔遥远的距离，感情没有对手戏，你跟自己下棋，还来不及细细写下你的关语，描述我如何爱你，你却微笑地离我而去。这感觉已经不对，我努力再挽回，一些应该体贴的感觉我没给，你嘟嘴许的愿望很卑微在妥协，是我忽略，你不过要人陪，这感觉已经不对，我最后才了解，一页页不忍翻阅的情节你好累，你莫被为我掉过几次泪，多憔悴，而我心碎，心碎你受罪，你的美我不配。 这街上太拥挤，太多人有秘密，不夜色有雾气在照进过去，你脸上的情绪在还原那场雨，只想能太过完全。

一句傻傻的期待，还重复着那些伤害。你的花开过一苍白，你的心从未曾敞开。别再假装很无奈，却留下了太多遗憾。你对我说过别来无恙，而我却还在。Just tell me why it's my way you say

不知和谁擦了肩，未来请你含蓄一点，留一点悬念。细雨打湿了路面，微风拍向我的脸，说不上好坏的心情，就让它缠绵。 坚定方向，选择不遗忘，一双手一张脸都不放下。等到回头的时候，也要笑着说，别来无恙。